1600宗，85人死亡。总统特朗普相信疫情要到7、8月，甚至更长时间才至结束，又认为美国的经济会受到疫情拖累，可能正是步入衰退，建议民众未来15日之内不应该出席10人以上的聚会，或者避免去酒吧、餐厅、健身室等人群聚集的地方。特朗普说目前没有考虑实施全国宵禁，但是会关注部分较多人受到感染的区域可能要求军方兴建临时医院。美国至少有40个州因应疫情进入紧急状态，29个州的学校停课。天气方面，影响广东沿岸的东北季候风正是逐渐缓和，同时一道低压槽正是为华南北部带来不稳定的天气。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今晚有微雨，吹和缓东风。展望未来2、3日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温暖，潮湿有雾。现在的气温21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181点，升115点，总成交金额1221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779点，跌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202点，系跌5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49.2，升7.4；阿里巴巴180.9，升1.6。建设银行6.19冇升跌，中国平安76.5系跌1蚊，美团点评82.35升1.5，信宇光学科技105.3系升1.9，盈富基金23.5冇升跌，友邦保险67.65升1.6，汇丰小米集团系10.12系跌8仙。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67，英镑9.495，瑞士法郎8.18，澳元4.723，加元5.55，新西兰元4.684，欧元8.6621。每百日元对港元7.27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181。日经平均指数报17,011点，升9点。港金现价报13,740蚊，跌5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85.96美元，卖出1486.5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啦，九龙东嘅两宗交通意外。之前咧喺观塘道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牛头角港铁站啦，曾经有交通意外噶，而家已经清理好噶啦。观塘道天桥去旺角方向的行车线就已经解封，不过车龙就有待消散，龙尾排到去鲤鱼门道近东九龙政府合处。另外将军澳道去旺角方向跟住容凤书纪念中心的慢线，那里的交通意外还是处理紧的，比较多车一点。龙尾就排到去将军澳道近康华苑，亦都影响到啦。连德道去宝达村方向都系车多噶。龙尾就排到去碧云道，咁就系将军澳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容凤书纪念中心、东九龙健康中心嘅慢线啦，仲系封闭紧，因为交通意外仲未处理好噶。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在华润大厦，西行过海的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理工大学对开，七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在芜湖街。其他的路面情况，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在果栏。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

星期二开始两个钟头的骚动音乐，请问你的有林奕匡新的呢首嘅派台作品《孤独的对岸》。虽然个名咧就系讲一个孤独啦，但其实是一首几 sweet 嘅歌嚟嘅，即系讲紧就系喂有个人喺对面岸嗰度等紧你噶。但系今日嘅天气就麻麻啦，系咪？咁如果唔系成日想画下画啊，又冇得观星啊咁样，两个人仲有乜嘢嘅可能性？都有蔡德才、林夕填一次，两个人呢首歌会唔会拓阔咗你一啲嘅可能性？就啊，做啲乜嘢好咧？嚟自莫文蔚呢首旧嘅作品，作品名称叫做《色情男女》。同一个故事换个场景，去到纽约嘅街头。 Oh, 虽然首歌咧佢就喺东京嘅街头嗰度写噶啦，都系目击住夜店嘅一对嘅男女走埋一齐之后写嘅。录音带到俾佢呢一种性感嘅 vibe 咧，可能同纽约呢个大城市都有啲关系嘅。今次呢个就飞到去 New York 嗰度啦，就系揾埋 Mike Orange 一齐去到做呢一首嘅歌。作曲填词咧都有陈雷，编曲监制有 Mike Orange。你知陈雷嘅呢首新嘅派台作品有嗰种如箭在弦嘅感觉啊！歌名叫做《不想回家》。 来我店拍片夜马路，披肩站几个拥抱，陪你倒数，陪你倒数，十秒天荒与地老，谁忘掉了旧友劝导，全户做分晒一套，派对也好，葬礼也好，誓要一起跳着舞。 新的呢首嘅派台作品，亦都是他第一次演绎呢啲 EDM 的作品，作品的名称叫做 Mad， 写一些情欲有关的歌词咧，走不开嘅咧，会唱一些气味啦，一些嘅质感啦，一些嘅温度填入去嘅。另外仲有一种嘅元素都是不可或缺嘅，就是两个人之间嗰种嘅湿度啊。三点半钟之前 ，You Miko。相对湿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香港失落全球最自由经济体地位。美国传统基金会公布2020年经济自由指数，香港整体评分 89.1， 下跌 1.1 分，被新加坡首次超越，跌至第二位。各项分项之中，投资自由分数大跌10分。香港自1995至2019年连续25年蝉联全球最自由经济体。基金会指出，持续的政治和社会动荡开始削弱香港作为开展业务的最佳地点之一的声誉，从而抑制了投资流入。报告说，香港经济过去五年一直稳定增长，但在去年陷入衰退。香港开放和以市场驱动的经济传统，通过和内地在贸易、旅游和金融联系日益融合，香港经济自由的风险亦都相应增加。基金会又说，港府去年提出的逃犯修订条例草案严重损害了香港司法系统的独立性。中大医学院分析来自本港14名新型肺炎患者的超过300个样本，包括深喉唾液和粪便等的样本，发现不论病情轻重，所有患者的粪便样本都验出新型冠状病毒。其中三人即使其后在痰和深喉唾液样本没有再发现病毒，但是粪便样本仍然检测得到。中大计划为100个未来将会入住检疫中心的确诊病人密切接触者化验粪便和深喉唾液样本，协助找出隐形个案。负责研究的中大医学院微生物学系系主任陈基湘说，如果患者的粪便带有病毒，而如厕之后没有彻底清洁双手，可能会遗留病毒在水龙头、门柄，提醒市民在公共场所要隔住纸巾或者是酒精纸巾才触摸水龙头和门柄，离开洗手间之后亦都要用酒精搓手液消毒。理工大学表示，如果疫情持续，未来8个星期预计将会继续网上授课，直至学期完结。而部分必须面对面授课或者实习的科目，将会在下个月6号开始进行面授课程，下星期亦都有课程展开实习。理大医疗及社会科学院院长岑浩强表示，必须进行面授课程的学科包括物理治疗和眼科视光等，相关科目需要学生在毕业之前实习一定时数才能够得到专业认可。理大常务及学务副校长韦炳刚说，在面对面授课的课堂，每堂安排最多30人上课，会在较大的班房或者实验室进行，校方亦都会向学生提供口罩和面罩。深水埗区议员李文浩和刘家恒日前在办事处门外张贴蓝丝与狗不得内进的告示。民政事务总署表示，近日收到大量有关两人张贴侮辱性告示的投诉，认为事件引发不少冲突和矛盾，两人的行为亦都涉嫌违反区议员及区议会辖下委员会成员操守指引。署方已经发信强烈劝喻他们尽快将告示移除，以免引起社会不安和冲突，影响地区和谐。发言人说，署方亦都提醒两位议员，区议员使用公帑的时候需要遵守公开、公平和问责。署方认为两人的行为可能未能够合乎有关原则。发言人又说，署方已经转介相关投诉给深水埗区议会主席跟进，希望秉公处理。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今晚有微雨，吹和缓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温暖，潮湿有雾。现在气温21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223点，升160点，总成交金额1,311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779点，跌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202点，跌5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51蚊，升9.2；阿里巴巴181.1，升1.8；建设银行6.2，升1仙；中国平安76.8，跌7毫；美团点评82.45，升2.5；信宇光学科技105.3，升2蚊；盈富基金23.5，冇升跌；友邦保险67.3，升1.25；汇丰控股44.55，系升7.5；工商银行5.11，升1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66，日元106.76，瑞士法郎0.951，澳元0.608，加元1.399，新西兰元0.604，人民币7.003，英镑对美元1.223，欧元对美元1.114。日经平均指数报17,011点，系升9点。港金现价报13,820蚊，跌45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484.6美元，卖出1,485.4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报告意外事故先啦。较早前咧，将军澳道去旺角喺融凤书健康中心对开就有意外事故嘅。咁啊，桥面段嘅慢线受阻，而家仲系处理紧嘅，都系多车啊。龙尾去到蓝田消防局附近嘅将军澳道去旺角，近住融凤书健康中心对开，因为有意外事故啦，慢线受到阻碍，塞到去蓝田消防局附近。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在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是收费广场多车啲啫，龙尾去到理工大学湾位附近。九龙区的路面方面，太子道东去旺角近住旧机场油站嗰度附近咧，就有啲临时工程啊，比较多车嘅。龙尾去到文理书院，太子道东去旺角近住旧机场油站附近有临时工程啊，龙尾文理书院。新界咧就大埔嘅丁角路近住汇晴居嗰段来往方向比较多车。安全车速报告有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流感疫苗安全有效，每年接种唔单止保护自己，仲可以保护身边嘅人，长者、孕妇、儿童同埋有长期健康问题嘅人。比较容易出现严重的流感并发症，为了保护自己和家人，记得全家出动接种流感疫苗。详情可以咨询你的家庭医生，或者上 chp.gov.hk 了解多些。 这一劫彷徨得无家，再袭来难令你跪下，声线永远变得沙哑，若退缩会被同化，明日我是仰望你的花，红着眼看你当失于进退之间，要唱可一起唱，若心有痛苦你别要避淡，红着眼看你受伤于冷暖之间，谁自卑于漫长夜晚，仍你是这类人我未惯，强地回去，那坏人期待你落泪，不要连蚀掉进井水，让我这处下得对，原地再度壮大你身躯，红着眼看你当失于进退之间，唱可一起唱，若心有痛苦你别要避淡，红着眼看你受伤于冷暖之间，谁自卑于漫长夜晚，别要让我面对孤单，请给我最红妆的 星期六下午的3:43，找来的有林欣彤新的派台作品。这首歌就是他想跟身边一些支撑过他的这些巨人呢告诉他们，喂，我都大哥的了，如果你们有需要的时候我都可以成为你们的依靠的。星期六这首派台作品，作品的名称叫做亲爱的巨人。要成为一个依靠，有时不是要给一个答案对方，而是可能聆听一下他，一起去思考究竟我出口在哪里呢？答案是什么呢？ 听过哲理几多自豪为人生吗？努力寻觅答案，为着谁而追赶，越混沌越想得太多，错过了某些假设抵不过，明白时间已不等我，看见那痛心的循环不息，仍难喘息，我迷失的在祈祷中做神的小角色，清醒得怕睁开眼睛，不敢想那天可以道破生命，繁文俗世若然是过程，从那一秒诞生来这一秒发生，谁会斗胆算几多天活着无遗憾，谁未曾被困，谁人未曾怒愤，谁也都可以轻轻地转身，全呼吸感觉再次诞生，来再一次补救，人与星光随着默默沉觅中运行，睁开眼，请 着应对，现实从来不优雅。再看见那痛苦的凝望自己，循环不息，暗淡之中，在泥土中做何光的角色。不清楚怎么可觉醒，不急于那天可以得生命。繁华乱世一件事见证，从那一秒诞生来这一秒发生，谁会斗胆说几多天活着无遗憾。 才是人生吗？这问题没错对，但愿成全这一世。 来自 Robin Candy。 这身躯。 歌词一句就是万物正在共生，依靠的这种关系都不是一个提供和接收的关系，而是一种互相扶持的关系。Robin Candy， 何光。 就这样用雨水的姿态占据你心中，躲进梦里面跌倒都不痛。用爱亦用人重生姿态照晚晚星空，空气越浑浊时越彷徨失重，但我知爱将坦荡你我面容，心底开出一个角洞，待有天高清宣告，天边听到理想的定边可触碰。 Oh 佢就叫佢嘅 fans 做 diamond， 即系钻石啦。而调翻转咧，佢嘅 fans 就会叫佢做妈咪。介绍呢嚟自 Serena 呢首新嘅派台作品，作品嘅名称叫做 Diamond Mind。喺你需要力量嘅时候，希望俾多个拥抱你之余，俾多翻少少嘅信心你自己。Serena 嘅新嘅派台作品。今天又有一句新美食的派台作品，今次就跟小威康一起去到作曲的天使组，找来有 Oscar 这个监制呢，就是由小威康监制方面还有 Ken Out 的合作的，来自马天佑这首新歌。上次讲下欺凌这个问题的新歌的歌名叫做《鹿角少年》。我哋而家身处一个时代咧，就系好崇尚梦想嘅时代嚟嘅。但系有啲人可能会选择，喂，我想平凡一啲，过一啲简单快乐嘅日子。可能会俾人 label 成为就系、喂，你冇大志冇出息。呢首歌可能就系问紧你，你对于呢啲人嘅呢一种嘅 labeling， 会唔会都系一种欺凌咧？选择过一个平凡嘅日子，系咪错嘅咧 ？One of the hurts， 新歌《繁星人》。 星际顶立时候，人每天看着无限宇宙， 护车送往政府医院检查，今朝早检测结果呈阳性，成为澳门第十二宗确诊个案。马来西亚政府进一步加大封关力度，听日起禁止国民前往邻国新加坡，直至月底。总理毛希丁寻日宣布，听日起禁止外国旅客入境。亦都限制公民出境，并且关闭国内售卖必需品以外的所有商店，直至今个月31号。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亦都随即在社交网站说，大马政府保证货物流通，包括食物供应不受影响，但是每日进出新加坡的大马工人就受到限制。由於擔心供應短缺，新加坡民眾趕在封關之前搶救食物。馬來西亞至今錄得超過500宗新型肺炎個案，是東南亞國家之中最高。天氣方面，影響廣東沿岸的東北季候風正是逐漸緩和，同時一道低壓槽正是為華南北部帶來不穩定的天氣。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今晚有微雨，吹和缓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温暖，潮湿有雾。现在的气温21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326点，升263点，总成交金额1434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779点，跌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202点，系跌5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48.4，升6.6；阿里巴巴183.8，升4.5；建设银行6.2，升1仙。中国平安77.05，系跌4.5；美团点评82.2，冇升跌；盈富基金23.7，升2毫；信宇光学科技105元，升1.7；友邦保险67.7，升1.65；汇丰控股45元，升1.2；工商银行5.14，系升4仙。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65，英镑9.505，瑞士法郎8.163，欧元4.731，加元5.549，新西兰元4.696，欧元8.649。每百日元对港元7.25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206。日经平均指数报17,011点，升9点。港金现价报13,730元，跌5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848.88美元，卖出14,855.5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啦，将军澳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容凤书纪念中心嘅意外就清咗场啦，慢线解封，而家一带只系多车些少。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喺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嘅龙尾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桥面灯位，红隧嘅九龙入口呢一边咧，暂时只系收费广场对出多车些少。路面情况在港岛皇后大道中近住北打街车多挤塞，龙尾排翻出花园道口。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嗰段龙尾接近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在芜湖街。同大家讲啦，一宗封路嘅消息，咁就系喺茶果岭道，因为有煤气工程，咁直至到4月7日嘅下昼六。应该是4月7日的下午4点，茶果岭道去九龙湾方向近住天后庙对出的一段慢线是封闭的。驾车朋友经过的时候请小心注意。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最后卫生署提提你，驾车揸得耐容易周身骨痛，泊好架车落车喐一喐松一松。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今时今日，香港系面对着一个比较上严峻嘅传染病。大家会谂下，我哋点样去自己防御自己呢？ 梁志雄医生， 第一样嘢，我哋绝对喺健康同埋防疫之下咧，我哋有自己责任嘅。我哋自己有几啲嘢可以做咧？有几点？第一咧，我哋大家都知道呢个咁嘅病毒咧系飞沫传染嘅，换句话嚟讲系咳啊、唞气啊、打乞嗤啊，咁系会传染到嘅。所以我哋第一就尽量咧就唔去咁多人烟稠嘅地方，喺屋企多啲啦，开下窗等啲空气流通多啲啦。呢、这个一定可以将自己嗰个感染程度减低嘅。如果有机会喺出街咧，一定要希望去做啲预防功夫，最好有口罩啦。咁今时今日口罩系难买嘅，咁但系我哋都尽量应该要做啲嘢嚟保护自己，冚住自己个面。咁同埋仲要系勤洗手。点解勤洗手咧？ 因為我哋好多時候係摸到嘢咁喺行街啊，就算上電梯都要摸到個電梯扶手，嗰啲有可能係帶菌嘅。咁如果你唔洗手咧，自己摸翻自己嘅面啊、口啊，咁就傳咗個病咯。嗱，呢個第一點。第二點咧，沖廁所一定要冚住廁所蓋先好沖，等佢唔好飛翻出嚟。同埋家居亦都要做啲比較上清潔嘅功夫，洗多啲地啦。喺啲地方抹乾淨啲藥，甚至乎用少少消毒藥水去洗啦。嗰啲渠口啊，盡量倒啲水落去冚住，等佢唔好走翻啲菌源頭啦。當然，任何做法都唔係話100%可以令到會傳染到嘅。不過咁樣做法咧，一定會減低我哋傳染，幫助我哋身體健康。 我們在乎你，香港電台同心抗疫。 下午4:11回来苏动音乐，先听到是来自马来西亚的声音，之后一间连线去台北。 西亚加上香港的声音，简直有黄明志 featuring 黄秋生这首作品，那个名称 China Reggae Kong， 一个老男人失恋的故事。 今日同我哋连线嘅地方系北京。 苏动音。 音乐华语音乐连线嘅部分啊，今日系要去北京嘅，我哋欢迎三石先。三石你好， 好，大家好， 系啦，又到咗三石咧，同我哋介绍内地音乐人嘅时间啦。其实今次介绍嘅呢一位咧，系一位女嘅 rapper 啦，叫做刘柏辛。咁其实之前咧介绍过，但系三石话咧，因为一个节目嘅关系啦，令到身边好多冇留意到刘柏辛嘅朋友咧，都突然之间发现，哇！實在是一個在舞台上太有魅力的 rapper 啦，咁樣呢個女仔就太有型啦，咁樣咁同埋同一時間佢都出咗新嘅作品，於是乎咧三四又想嚟同我哋介紹一下呢一位內地嘅女歌手劉柏辛。 除了我，刀枪在我手中，我 Just like Mulan, I ain't never swallow my own pride, 从不装柔弱就非带领的兵一败。 I made my kung fu moves get you mortified, 骑着战马问带我 Yeah, I'm born to ride, yeah, I'm born to die, 不可辜负的使命 Born to fight, 就变东西南北带着自信，永远不让虚名，不管规则是谁制定。 Every day 我潜心修炼，吟诵着诗经，不愿被半残好几地下头一年华丽，我万里芙蓉记得下意，做活的这一瞬间下笔。女子亦有生命大义，梦如媚娘，面如大姬，宠辱不惊，不问窗外世路要变芝麻粒。 咁头先咧就讲到话刘柏辛系上咗个内地嘅电视音乐比赛嘅节目啦，于是乎即系有咗好好嘅一个宣传嘅效果一件事。咁问下三成线嗰时系发生紧咩事？发生咗咩事咧？ 就大家说哇，突然就拖出来一个这样就是很 international 的女生，她的台风，还有她的演唱内容。还有就包括他的长相哦，还有好多人看到他在歌手里面的表现，觉得他的就是他的脸，他在比赛时候的那个发型，甚至让人想到安室奈美惠。 哦， 但是我还是一直觉得他还是很像蕾哈娜就对了。系 啊，好劲啊，两个合并嘅话咁样。咁但系我想问一下，即系喺佢上呢个歌手啊，即系呢个电视音乐比赛节目之前啊，佢喺内地嘅人气算系点样嘅一个程度咧？我想问一下。 还好，他之前人气还好。我去看音乐节，有看过他的现场，就是现场其实表现依然是很好的。但是你知道，就是看音乐节的那群歌迷嘛，就几乎是不太看电视的那群歌迷。所以就是看电视，通过看电视来吸收到音乐资讯的人呢，又不是说会去看音乐节的那群人，所以其实完全是两拨人。他以前比较打动的就是像我这样比较愿意去看音乐节现场的人和愿意听唱片的人。那他上了电视以后，终于打动到更多不去看现场，但是也发现哎，还有一个还不错的女生。我觉得是这样的一个改变。 哇，这个跟香港的情况是八九成是一样的了。刚才三石就讲到，其实在内地音乐圈呢，即是你会买 CD 和去听现场音乐的，和会看电视而认识的歌手的呢，基本上已经完全是两批人来的了。那之前其实刘柏辛他红的程度就是，譬如你会主动去买一些 CD 回来听，去看一些现场的音乐表演啊，音乐节或者演唱会等等呢，那那些人是非常之欣赏刘柏辛那种很国际化的表演的模式的。那但其实可能电视的宣传做得不多的关系，于是乎可能没什么太多人认识他，但反而他今次上了这个电视的音乐比赛之后，哇，即刻连电视那边的这个圈的观众都这个俘虏了，即是他就觉得征服了两边所有的这个听众，已经有这种的效果。所以我想刘柏辛未来的那个发展应该是非常之好的。 触碰的柔软持续蔓延，像是船舶终于靠岸，太平洋温度的缠绵，我甘愿沦为沧海一粟的平凡，却只是今晚。You're telling me not to think too much， 这主观臆断。你披着星辰来世界顶端，陌生熟悉的信任给我心安。You're too different from them, baby. I hope you know it, know it, know it. 你的眼流淌着波浪的乱，既让人潮涌动，这就爱心欢。I've been thinking about you lately. I hope you know it, know it, know it. 好像表演了新歌嘛，咁样感觉是如何的呢？ 我觉得新歌，哎，说真的很奇怪的，就是我反而觉得刘柏辛的前两张的旋律性很好，你都会觉得每一首跟每一首的状态很不一样，然后不同的状态下来才是一个很完整的他。 嗯， 他新专辑叫《无限意识》，说真的，我听下来九首歌，我觉得都差不多，就是区隔度没有之前那么的强。但因为他在歌手上只唱了一首叫那个 Manta， 嗯， 就突然就这张专辑肯定是比上一张的，就是受欢迎程度高很多了，但我觉得整体好像不如以前的那样子，缤纷，我是这样的感受。 嗯，但系头先啊，三石就话，虽然新嘅专辑咧音乐性好似冇之前咁缤纷啊，咁多元化，但系据闻系舞台上嘅表演啊，即系个台风咧，系征服咗好多嘅观众啊嘛。 是，观众也是可能比较少听到这样的音乐类型吧。 嗯， 甚至很多朋友我看到就是之前不太认识他的说，看到电视上他就在唱歌，然后我们就可以跟着电视去摇摆去晃动，那种就是很适合跳舞的音乐。 是啊，好好硬嘅啲歌，咁于是乎喺电视上边都真系好可以活跃到个气氛啦，咁样。咁但系其实我又想问一下三石嘅，因为咧我见到即系上网睇几首歌啦，同有啲评语啦，我觉得有一条几得意嘅，就刘柏辛咧，佢系即系因为呢首歌《Mentor》呢一首歌当中咧系有中文有英文，但系刘柏辛嘅表现咧系即系令人其实唔系好听得出英文同埋中文嗰个分别嘅，即系佢可以将两种语言嘅嗰种嘅节奏啦，同埋嗰咬字咧。都咬到好统一嘅咁样，我唔知大家即系问下三石先啦，即系三石你点睇呢件事啊？ 我觉得他可能是一种就是自己很舒服的创作姿态吧，就是，中文也好，英文也好，他的确肯定会挑，就是在创作习惯上可能会挑听起来、唱起来很像的东西，所以这样子才比较就是方便他整体的做一个抒发跟表达嘛。 嗯， 而且我觉得这样的话，可能听英文还好，但是听中文的话，你如果咬的不太一样，会有很明显的差别。那这样的情况下，大家我觉得可能是他是觉得大家反正都比较熟中文。那我不如把它唱得像英文一点，可能还会当做一个个人的辨识度，我觉得有可能有这样的考虑。 系，你头先咁讲，我谂起周杰伦啦，即系因为周杰伦咁多年都系俾大家话唔擘大口唱歌啦，即系个发音唔清楚嗰样嘢，但系冇阻止到好多人依然好爱佢，依然都成为即系音乐圈一个不可多得嘅好厉害嘅天王啦咁样。咁头先三石讲到刘柏辛嗰个 case 都系话，其实可能比较擅长嘅系英文，咁但系喺内地大家可能对于中文歌词嘅 rap 又会好需求又好大啦，于是乎佢都即系由自己最舒服嘅角度出发，希望可以有一啲有中文啊、有英文啊咁样嘅 rapper 嘅 rap 嘅内容咁样。咁其中当然好重要一部分就系佢自己都觉得哦，咁好似如果可以做到嗰个发音嘅效果，都不失为一种自己好特别嘅风格啊。这不一样的世界又怎样 Hit me on the surface Let lurking Over hit it up 阳光 make me nervous 全力呼吸着闪动不属于我的翅膀 Lose the glow 飘晃这不是我的名字 Now We got set the fish and bite me another round Diamonds on me like I'm fresh out of water I'm not reading now Really me in with a thin line Fly on the water I don't need no man now 绝不会看到过我 hand runs up Fly on the water因为头先咧一路同阿三石咧都讲到话呢个电视嘅音乐比赛嘅节目啦，咁样我都有睇少少嘅，于是乎忍唔住就喺呢方面同三石倾少少。因为其实依家睇咗几集之后咧，三石我想问一下喺呢个即系音乐比赛节目啦，就叫做歌手当打之年，咁咧简单介绍一下，都系即系之前内地啦好兴个我是歌手嘅咁嗰个电视台做嘅。咁、那个当打之年嘅意思就系其实唔系一啲素人，亦都唔系一啲好耐以前大家记忆当中嘅以前嘅歌手或者未系好红嘅歌手，而真系好多最红一线嘅歌手去嘅。咁大家比较熟悉嘅可能徐佳莹啦、萧敬腾啦，咁头先之前都有讲过嘅毛不易啦，咁样华晨宇啦等等都有上去过嘅。问下三石啊，呢个电视节目有冇边个歌手嘅表现啊，诸如此类，俾到啲惊喜你啊？ 我其实到惊喜这件事，我倒觉得我觉得现在很难再有什么会给到我惊喜的感觉，但是我觉得。 对，因为看太多， 太难了已经。 如果一段表演很舒服的话，我可能会很印象很深。 嗯， 就像我会觉得徐佳莹也好，还有包括周深，他们每次的表演都还蛮舒服的，蛮简，是他们很本色的东西。那他们本色，其实我就是觉得就很好了。就是还有一个很争议的华晨宇，大家反正华晨宇内地这边大家都很多不太受得了他的台风嘛，但我会觉得其实还蛮好看的。 嗯。我其實我都係呢幾期我睇完之後，我幾中意華晨宇，其中一個原因就是我覺得佢好投入到佢音樂世界，即係佢自己表演嘅歌，佢好知道自己做緊啲乜嘢。即係有陣時咧，啲觀眾可能會覺得，哇！我實在聽唔明佢啲歌，哇！我實在唔明點解佢喺舞台上即係感覺上咁痛苦、咁聲嘶力竭啊咁樣嘅狀態。但我反而覺得我睇完華晨宇之後，我會有一種覺得。佢好投入啊，或者佢自己好知道自己嗰首歌想表达啲咩情绪啊。咁呢件事，我觉得系歌手呢个职业啊，好重要嘅一个才华咯。咁样好啦，咁就多谢晒三石先啦。我哋即系 keep 住留意翻呢个比赛，睇下有啲咩惊喜可以继续带俾我哋嘅听众朋友。都系即系保重身体啦，身体健康啊，冇咩事唔好出去行啊。你翻屋企等翻工啦，好冇？ 再忍一忍，忍一忍。 系啊，忍下先啦，好嘛？好啦，多谢晒三石先，我哋下次再见啦，拜拜。 好，拜拜。 怎么了？怎么了？一份爱失去了光泽。面对面，背对背，反复挣扎，怎么都痛。以为爱坚固像石头，谁知一秒钟就碎落。难道心痛都要不断打磨？抱紧你的我，比过往富有，曾多么。快乐，失去你的我，比起该落魄，痛多么深刻。谁哭着？笑着，一人分饰两个角色，越执迷越折磨，回忆还在煽风点火，明知往前就会坠落，抱着遗憾重返寂寞，爱到最后究竟还剩什么？抱紧你的我，比过往富有。曾多么快乐，失去你的我，比起该落魄，痛多么深刻。那一天结束了，安静了，我去了，为什么还拥有？舍不得谁，又能感伤 大家听到呢首就系头先三石讲到华晨宇嘅作品啦，简直有华晨宇同杨宗纬合唱嘅呢首歌。 嗰个名称叫做《国王与乞丐》，都欢迎大家多多留意华晨宇嘅作品啦。一阵翻嚟继续骚动音乐。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4: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港股反复高收，恒生指数早段最多升近340点，升至23400点水平，但是其后跟随内地股市倒跌，一度失守23000点，最多曾经跌近390点。午后走势继续反复，收市报23263点，升200点，升幅近0.9%。全日主板成交额1511亿元。重磅股腾讯、汇控同友邦都升超过2%，支持大市向上。内房股向下，碧桂园跌超过3%，系跌幅最大嘅蓝筹股。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话：，香港电台作为公营广播机构，需要接受通讯局制约，市民可以就节目提出意见和投诉，通讯局有责任和法定权力处理。投诉结果并不在乎是有多少人欣赏或者不欣赏，节目数欣赏的数字高，不能够作为投诉的对冲。邱腾华提及要认真按规则秉公处理有关港台的投诉，如果投诉成立，港台要更正和改善，接受通讯局的提示，如果投诉不成立，就要还港台一个公道。他又说，香港电台顾问委员会按照港台约章，可以就港台编辑方针、节目标准和质素作建议，港台必须参考和聆听顾委会的意见，如果不接受要解释。中大医学院分析来自本港14名新型肺炎患者的超过300个样本，包括深喉唾液和粪便等的样本，发现不论病情轻重，所有患者的粪便样本都验出新型冠状病毒。其中3人即使其后在痰和深喉唾液样本没有再发现病毒，但是粪便样本仍然检测得到。中大计划为100个未来将会入住检疫中心的确诊病人密切接触者化验粪便和深喉唾液样本，协助找出隐形个案。欧洲疫情持续爆发，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和7大工业国领袖举行视像会议，建议对非欧盟人士实施30日的临时入境限制，暂停非必要的旅游。法国总统马克龙下令限制国民外出，措施维持至少15日，只有翻工和到超市购物才获准外出。政府承诺提供450亿欧元支持中小企和工人对抗疫情。财长勒梅尔警告，疫症大流行将会对世界所有国家造成灾难，冲击将会是剧烈。当地至今超过6600人感染，148人死亡。加拿大宣布禁止非公民入境，美国公民获得豁免。英国亦都决定收紧防疫措施，呼吁民众避免非必要的外游，避免到酒吧、剧院等人多的地方。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19至2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温暖潮湿有雾。依家嘅气温21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263点，升200点，总成交金额1510亿1000几万。 上证综合指数报2779点，跌九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202点，系跌5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49.8升8蚊，阿里巴巴183.2升3.9，建设银行6.2升1仙，中国平安77.1跌4毫，美团点评82.15跌5仙。盈富基金23.6升1毫，友邦保险67.85升1.8，信宇光学科技104.9升1.6，汇丰控股44.95升1.15，工商银行5.13升3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66，日元106.72，瑞士法郎0.951，澳元0.609。加元1.403，新西兰元0.605，人民币7.012，英镑对美元1.222，欧元对美元1.113。日经平均指数报17011点，升9点。港金现价报13750蚊，跌5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85.43美元，卖出1486.0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咁啊，隧道方面咧，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近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湾位，红隧九龙入口就收费广场多车啲。咁另外渡船街天桥过海都繁忙嘅，龙尾去到果栏附近。其他一般嘅路面交通情况咧，九龙区。土瓜湾那边因为有沙中线工程，现时龙浦道、码头围道、浙江街、靠背垄道还有天光道都有些临时的改道安排。如果是揸车经过上述的地方，这些道路的时间要看清楚临时路牌的指示。安全车速报告有东区走廊、东隧出口去中环、大埔丁角路映月湾来回、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和元朗公路泥围去屯门。最后道路安全议会道路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熄匙一个习惯，简单易办。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会。 骚动音乐，骚动音乐，骚动音乐里骚动那位记扭开，骚动音乐正在播，骚动音乐正在播。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音乐，有快乐，有快乐。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唔好搭人多挤迫嘅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唔好聚餐，放工后唔好去人多嘅地方，保持双手同工作环境清洁，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一下啦。 唔出街，日日喺屋企，我就嚟发毛啦！ 我好忙噶、哦，停课不停学啊嘛！今日先学完泰文同葡文，仲可以环游世界，认识不同国家嘅文化。 而家疫情未完，你仲可以环游世界？ 有脑在手就得啦！快啲上港台网站 e-learning 网上学嘢啦！ 我想睇文化艺术嘢， 有 咁画嘢咧 都有。 好嘢！呢、這个非常假期，我唔使再喺屋企发毛啦！ 香港电台不停上网，有嘢学。 选民搬咗屋，要喺4月2号或之前向选举事务处更新登记资料。申请可以透过邮寄、电邮、传真或网上递交。要改住址，记得俾埋住址证明。更改功能界别都系同一限期。想知道资料更新咗未？可登入 voterinfo.gov.hk 或者打28911001查询。

亲爱的，我让你先走，请在彩虹那头等我。 头先嗰首歌开始嘅时候咧，有个好迷人嘅法国诗嘅部分啊，咁嗰声系嚟自旺福乐队妈咪嘅配词嚟嘅。我就谂起呢一首歌。 整理下泛起的标杆时，我做了一个梦，我梦见我竟然变成了人，走到草原上看着自己飞来飞去，雨水沾着翅膀却让花香更清明，苦雨虽然寒冷却让鲜艳的颜色更磅礴，当我爱是 叫做神仙唱歌和神仙读诗 啊！艾丽 简尼苏打六春日光专辑当中的作品，歌曲名称叫做《各站停靠》。大家听到法文先的部分是来自诗人夏雨的对白。 为了寻找他自己。À la fin, elle a dit. 但填词的时候，他的名字叫做李格蒂。如果听明刚才那首歌是没有问题的，无论是法国诗的部分还是那首歌的歌词想讲的东西，当中引用了这个庄周梦蝶的典故，是很深的一个做人的道理。其实广东歌都有这一种的。 停在马路那边的人，仍然也未听到心跳呼吸，转过身，车厢里面无人再问。

杨丞琳作品 Love is Love。 Hey, what are you up to? I feel like I've been spending a lot of time with you, you know. So, you're free tomorrow. Come over. I miss you. 就话俾你听啦，有阵时咧为爱一直向前冲咧，系要付出代价嘅。秀文之前的作品，歌曲名称叫做《裸体早餐》，你到底敢不敢面对爱情的真相呢？ 时间差不多，听日下午3点我哋继续骚动音乐。